明星钟情九六九， 情九六九。 此刻我是主打。 现在用音乐充电刚刚好。大家好，我是阿妹张惠妹。 什么？

此起为你执迷不悟，到注定这是我们要走的路，可不可以让你把我看清楚，也让我永远追逐，不再孤独，你不过一生的路最真的幸福。 969假日航班， 假日航班。 十一去哪儿都是人，似乎已经成为了我们对国庆出游的唯一印象。但是960万平方米的大中国，还挑不出能让你撒花的地方吗？今天的969假日航班为你推荐几条色彩丰富的自驾路线，让你7天玩不停，在路上感受祖国最美的景色。有人说，晒秋最美的地方，一个是黄岭，另一个是阳产。前者人满为患，后者至今游客不多。百洞古民居在百米落差的坡面错落有序，这里的房子属于徽派建筑，却别具一格。秋季每当日出山头，民居土砖外墙与晒架上圆圆晒匾里五彩缤纷丰收果实组合，五颜六色的农作物与黑色屋顶之间重重叠叠，甚是壮观，绘就出最美的乡村晒秋图。接下来带你来到河南南太行。中国国家地理曾说，太行山把最美的一段留给了河南。晨曦想说，太行山把最美的季节给了秋天。秋天的太行仿若披上了五彩霞装，只见红的似火，黄的似金，绿的似玉，各种颜色点缀在山间、河畔、路旁，伴着日出日落，随着云卷云舒，释放自己的千种姿态，万种柔情。最佳观赏点呢，有太行平湖、桃花谷、白岩寺等等。十一假期出行人数高，加上高速免费，难免会碰上堵车的现象。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，规划出行的过程中记得关注路况哦。969假日航班，我是晨曦，祝您假期愉快。

终于还是要心碎。 个下午太无聊，一路走一路走鸟。今天这个下午真的有点无聊，遇到认识的人没有力气挥手，旁边有个妈妈笑还一直在哭，真的有点烦人，我还是继续走。这个下午有点热，这个下午太无聊，这个下午有点热，这个下午太 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十一黄金周怎样与众不同？怎样在朋友圈脱颖而出？9月23日至10月7日，中国网球公开赛在北京激情上演，有吃喝玩乐，更有国际巨星巅峰对决。去现场就现在，抢票热线400-707-6666。 2018名校校友邮轮嘉年华将于10月30号从上海出发，开启一场5400万的千人邮轮之旅。国际政要、政商名流与名校校友将共同参加多场主题论坛，实现智慧融合，推动多维连接。咨询电话010-5158-1108，010-5158-1108。 国庆游长龙，欢乐大检阅，长龙神奇空中动物城全新体验，白天玩摇滚巨轮，晚上嗨水上电音秀，魔幻大戏震撼感官。详询长龙代理北京玉阳，玉阳国旅热线010-5720-3700。 只为一段情，就让一生。 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我让你依靠，让你靠，没什么大不了，别在意想。有些事我们活到现在仍不明了，明明认认真真的去爱就是得不到，我知道也不是自己找，爱走了谁也阻止不了，该是你的就是你的，不是你的就是放不掉，至少你还有我，还有我一个真正不变的朋友，只要你需要我告诉我，我愿意永远陪你度过。我让你依靠，让你靠， 真的去爱，就是得不到。我知道也不是自己找，爱走了谁也阻止不了。该是你的就是你的，不是你的就算你掉。至少你还有我，还有我，一个真正不变的朋友。只要你需要我，告诉我，我愿意永远陪你度过。我让你依靠，让你靠，来我的怀抱。哭吧，没有人会知道。我让你依靠，让你靠，没什么大不了。别再联系想他的好，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。 国家行政学院生态文明研究中心主任张孝德： 如果我们有了危机感了，其实在今天我们认为故乡是可以回去的。你一回到你故乡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远方离你也不远了。当你既回不去故乡，也到不了远方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任何一个地方和你都是没关系的。 美食家、专栏作家、电视节目主持人蔡澜： 解释痛苦的最好的例子就是说，什么叫做痛苦？女朋友走掉你很痛苦吗？不是，你是你想出来的。真正痛苦是怎么样？人家拿了一刀把你捅一下，啊，这痛得要死。那么你痛的时候怎么办？拼命吃止痛丸，就止痛了嘛。因为这个是肉体上的痛，肉体上的痛，医药可以解决。心灵上的痛，你不想它就没了。 食品添加剂专家、中国工程院院士孙宝国： 天然跟合成这不存在本质的联系，不排除我们现在觉得没问题，过多少年以后它可能会发生问题，谁都说不好，但是我们要去研究任何问题，我们有措施有预案来解决这些问题，这应该是我们做的。 九六九聚焦历史上的今天， 欢迎收听历史上的今天，我是主持人乔伊。接下来又为您带来哪些内容呢？一起来关注。1900年10月5号，女作家冰心诞生。1962年10月5号，第一部007电影《诺博士》首映。1992年10月5号，中共13届九中全会在北京举行。1999年10月5号，首届中国国际高科技术成果交易会在深圳举行。2011年10月5号，苹果公司创始人史蒂夫·乔布斯逝世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，我是主持人乔伊，让我们下期再见。